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我做网台的时间都超过十二年了，咁主要话做台长的时间咧，亦都十年以上啦。咁喺呢段时间入边咧，其实我系做咗相当之多唔同类型嘅节目嘅，譬如有功夫啦，有财经啦，有时事啦，有神秘学啦，有电影啦，甚至有风水啦，玄学啦。其实你讲落去我都唔记得我自己做过类型有几多，但系总之就好多类型我都试过嘅。唯一一样嘢我未试过咧，就系赛马。其实好享受做节目嘅，咁大家睇到啦，其实我哋做节目咧就准备嘅时间或者要做呢个研究嘅时间咧都相当之多嘅。如果你冇嗰个兴趣嘅话咧，你好难保持喺十几年之内咧都花咁多时间咁多精力喺做节目身上。嗱，我哋做咗网台咁耐啦，其实我哋好多谢观众用不同嘅方式去支持我哋。有阵时喺街上面会见到佢哋鼓励我哋啦，或者系赞美我哋啦。咁但系最重要一样嘢就系，我哋而家做到依家，其实我哋唔单止希望观众能够喺口头上支持我哋，或者喺文字上支持我哋，我哋都希望观众咧实质上以月费嘅方式去支持我哋嗰个台，同埋我自己节目能够延续落去。 好，天然家咪同大家见面啦，咁就呢排嘅啲即係相当之多事发生喎。 多事发生啦，枪击案好似喺香港嚟讲第一单系咁嘅啫，好似都。 係啦，佢比较少。点解会有支枪呢？ 咁即係要问当时 啲嘢。连警方都查唔到啊呢个。咁我哋今日呢就讲返生活玄学先啦，我哋讲返生活玄学呢，就因为呢就每一次我哋讲完生活玄学呢，都会有啲读者或者听众呢都会俾个message 问一啲问题。咁我哋顺便喺呢度呢就解答一下啦。我哋睇第一张 PowerPoint 先啦。嗱，第一张 PowerPoint 嚟讲，今日嘅生活玄学咧，嗱，讲翻嗰句啦，台长话：喂，唔好再讲啦，真系爆水管。唉，点知讲完之后就 讲到爆。 湾仔当时蹲到爆水管，好似影响好大喎。今次呢一个爆水管啊，影响好多人喎。今次呢一个爆水管咁，咁啊，一来又老化啦，而且系应咗天象啦。咁啊，我哋都系咁样够胆讲，我哋越嚟越多噶啦。咁啊，希望都系佢哋咧就注意多少少，唔好影响到民生啦。咁啊，呢一样嘢第一样咧，第二样嘢最热门咧就讲呢个世界杯啦。世界杯上次我哋嗰集咧就讲咧就下盘啦，即系偏向下盘，似乎嚟讲都好多下盘开咗。 唔系你匿埋下盘，买晒下盘就赢啦。而家唔使睇波啊，匿埋下买。 即系我哋预测咧下盘比较多。咁有啲读者咧就入我哋 Facebook 啦，有啲人咧就成日都话：喂，你咁样讲下盘，咁究竟可唔可以？細節啲舉例俾佢叫做下盤咧咁樣，咁我咧就上個禮拜咧就曾經係貼咗三場波嘅，咁啊三場波嚟講咧就呢個丹麥咧就對法國打和，咁點樣為之要打下盤咧？咁原來嗰場波係法國讓盤啊嘛，咁佢哋兩個嗰個賠率嚟講咧都係 2.2 幾嘅，差唔多好接近嘅，其實好接近嘅，咁呢啲咪就係買下盤咯，咁結果零比零啊嘛， 你都睇下嗰間賭波公司點開盤法， 係咯，你要睇啦，歐洲盤咧就同呢個馬會盤咧唔同嘅。 周判有少少分別嘅， 系啦，有少少唔同嘅。咁咧就啱啱打完嗰三場，啱啱打完嗰三場波啦。嗱，秘魯對澳洲啦，同埋呢一個另外有一場就克羅地亞對冰島啦。咁呢場波因為咧，我就比出嚟嘅時候咧，就話因為佢哋嘅賠率幾好嘅，但系呢個咧就要咗上盤嘅。咁結果嚟講咧就都係秘魯贏啦。咁克羅地亞都係贏嘅。咁所以嚟講咧，有時睇下盤咧，就係話我哋咧就見到有啲朋友咧，佢哋嘅情意結啊。點解咩叫情意結咧？ 逢英格蘭必買， 必買；逢德國都買。咁係啦，冇錯啦。咁我哋咧就要點樣講咧？就話若果當你想即係玩下咁樣啦，即係睇世界盃就諗住咧就刺激一下咁啊，即係贏翻少少買下可樂啊，食下薯片咁樣嚟講咧，就將你嘅情意結擺開先。嗱，呢啲係心法嚟嘅，即係我見到有幾位仁兄咧，就係因為佢哋係 即係德國嘅大客嚟，即係 fans 嚟嘅，即係佢哋唔信佢最後嗰場對住南韓都贏唔到嘅。 唔係，我都唔信你老 師。係咪先？我都唔信。 結果真 係贏。講咗嗱，我都唔信。咁而且嚟講咧，開個盤口亦都係嘅嗰個即係德國同對南韓嚟講咧，都係呢個德國受讓嘅。咁你話俾我知邊個會中咧？就真係話俾你知係唔難，即係係比較難，即係測土嘅。咁所以嚟講，點解上次我哋都講咧？喂，似乎嚟講咧，嗰個統計咧就～那個下盤呢，即是開下盤呢就比較多少少。你就算是2比1贏來講呢，有時都是因為他讓一球或者球半呢， 最頭呢 都 就是下盤的就比較多的。咁同埋呢，我哋發覺到呢，就係話當我哋前嗰兩個禮拜呢，我哋講咗話今次用五行嚟睇呢個即係波三嘅五行呢去睇呢個足球賽呢，咦咁無獨有偶喎，我以前嘅老闆呢，佢又喺商台一個節目呢，佢又啱啱又講呢樣嘢喎，咁樣喎。咁另外嚟講呢，就夜晚呢我哋都可以講啦，即係有個節目啦，都講埋名都唔緊，烏嘉倫佢哋又講波三喎，咁巧喎，咁喎，咁佢當然啦，就講波三，佢哋都係講話，咦，今年嘅波三咧都有啲好靚啦，咁同埋嚟講咧就有啲都有大少少玄學方面嘅，佢哋都會諗，喂，究竟波三會唔會有影響嘅？ 咩顏色 係啦？咩顏色有影響嘅？咁我哋嗱，我哋睇到呢個烏拉圭對俄羅斯嗰場波咧，喂，好多人都話。都有一打嘅喎，俄羅斯嗰兩場表現得咁好，點知道烏拉圭著翻傳統波衫喎，咁啊跟住嚟講就黑褲黑襪喎，就對住俄羅斯著白衫，嗰場波 黑實佢， 就跟住就順身啊，即係蝕佢啊，即係金啊嘛，呢個俄羅斯 走線 啊，俄羅斯可能就係走線啦， 走線。 咁但係你買波嚟講咧，你唔好睇唔睇佢走線嘅嘛，你諗住佢贏啊嘛，結果就3-0，咁出現咗呢一個咁嘅局面。好啦，西班牙嚟講嗱，著翻件紅衫醒啲啦，咁啊對住摩洛哥，但係打得好辛苦喎。結果係最後幾乎係差唔多係最後先再入翻一球先打平手。嗱呢一場波嚟講咧，又係下盤贏啦，要打和啊嘛。咁若果嚟講咧，大家可以作為參考啫。咁我哋都話係即係世界盃咧就小注怡情啦。咁我哋預計嚟講咧，去到呢一個16強嚟講咧，可能下盤嘅機會都幾大啊。今晚嚟講好似有英格蘭喎， 係咁啊，時有嘅 對英格蘭對比利時，如果係就係 fans 嘅話，唔該大家睇一睇先嚇，睇一睇，然之後先去投注啦咁樣。咁啊，另外嚟講咧，就有一個都幾熱門嘅話題嘅，咁啊可以同大家講一講咧，因為我哋曾經都講過話呢個紫微斗數四化星嘅貪狼化禄咧，我哋就會話咧，娛樂圈啊、影藝界嚟講咧，會出現好多桃花嘅問題。桃花咧講人緣啦，亦都係桃花事件咧。咁咧，我哋睇四化嚟講咧，其實就唔係單一去睇嘅。咁原來嚟講咧，我哋依家嚟講透露少少啦，天機化禄唔係天機化忌同埋貪狼化禄係應該加埋嚟睇。咁好啦，加埋嚟睇係乜嘢咧？咁貪狼嚟講，我哋講桃花啦，亦都係似桃花啦，不正嘅桃花啦咁。咁天機係咩咧？天機嚟講喺紫微星、紫微斗數裏面嘅星咧，係可以代表兄弟，亦都係代表宗教。所以貪狼化禄嚟講咧，就係天機化忌，因為我哋有少少忌諱嘅，其實就唔係幾想講嘅。喺教會裏面雖然稱心嘅問題，咁呢個問題咧，咁原來咧，即係我哋識得啲朋友啦，都係一啲教會嘅。原來阿台長幾嚴重喎、啊，今次都。幾嚴重喎、啊！ 我哋唔睇新聞，我知道嚴重、 啊。因為點解咧？今朝早咧就中文大講師阿黎明走咗出嚟，呢個係女性，呢個女性嚟嘅。嗱，佢真係走咗出，好大膽講咗出嚟。但係原來嚟講咧，佢被呢、這、一個即係呢一種咁嘅性侵犯，原來已經達到8年。 嗯、 一個高級知識分子，係、 嗯、 忍受咗8年，佢今時今日就真係走出嚟啦。咁點解會走出嚟咧？如果從我哋玄學角度嚟講，就係、是、因為貪狼化禄加咗天機化忌，咁、所以嚟講咧就會出現喺啲教會嘅問題。咁、另外嚟講咧，就基督教有一個叫協進會啊嘛，佢、哋公布咗一個數字，同埋佢哋遇到好多好多嘅困難。嗱，我哋係無意去話即係批評，我哋只係將佢哋。 事實 他們講了的東西出來、我們再即我們傳播回講出來，就是說我們如果在個意象裡面，而且的的確確來說是出現了這個問題，因為呢根據原來他們的講法來說，就是說原來呢香港有1200多間教會呢，他們派發的問卷和要他們協助呢，原來好像只有10多間、咁佢哋係比較失望嘅，咁同埋咧都聽一啲教友都講過啦，有多咧就話唔敢出聲， 即係到依家唔敢，即係唔敢出聲。其中一個原因嚟講咧，佢哋係最怕就係影響嗰個 reputation。咁樣嚟講，咁我哋就希望呢啲事件咧就唔會持續去發生。咁啊，另外我哋再講翻咧，就貪狼咧，我哋又講啊娛樂圈啊或者影藝界啦，咁啊加埋天機啦，咁啊屬於乜嘢咧？就係屬於咧娛樂圈嘅 Me Too 啊。嗱，我哋依家講啊。美國原來啱啱出現咗咯喎，咁我哋最近咪今年咪有一個頒獎禮嘅奧斯卡頒獎禮，咁啊有一個女星咧就指出咗，其中有一個電影界嘅人嚇、有呢方面，好似公布咗個名啦，最近已經咁，咁咧我哋預測咧，其實香港嘅娛樂圈都可能會出現啦，啊，即係我哋嗱今次真係大膽咁樣講，因為我哋都識得有啲影藝界嘅女明星嘅咁樣，咁咧就睇下佢哋夠，即係有啲嘢咧就即係私底下講啦，咁但係我哋預測嚟講咧就應該就會將會出現啦，啊，因為點解咧咁美國都已經夠膽走出嚟講啦，咁香港咧亦都應該都會㗎啦，咁我哋係無意係咩嘅，我哋咧就只係講咧就話。應咗個天象嘅啫，咁嘅意思，咁呢樣嘢。 咁股市嗰邊點啊？ 嗱，股市咧就好得意啦。嗱，股市嚟講啊，黃師傅所講噶啦，就係、是、一路繼續波動同埋抄啦， 跌啦， 一路跌啦。 咪跌幾多先？有冇啲即係比較？ 我哋前兩三個禮拜講過咯，個 range 大概係到2600到到唔係2萬6到2萬8呢個啊嘛。 咁你用唔係2600？你用我大膽啲講咯，我睇2萬6咯。 佢睇2萬6咯，我就2萬6到2萬8咁上下啦。咁啊，琴日嚟講咧就嗱，騰訊咧就跌到都幾低啦。咁我哋咧就曾經都講過啦，去到306嘅啫。咁啊已經跌到落375嘅啦，已經去到就即係股王啊。咁咧就因為咧有讀者咧，咁佢哋咧就最近因為股市好波動啦，咁啊佢又睇咗我哋天元解密每日發布嗰個卦啦，咁啊問我哋啲師傅，咁啊究竟係點樣去睇啊？因為同埋咧就點樣去運作啦？咁我哋咁我哋同阿黃師傅咧就話即係起卦咧，我哋嚟講咧就睇意象嘅，即係有啲時候咧就要揣摩同埋點樣去領悟同埋解讀。 即係你係要去詮釋， 係啊，要詮釋， 唔係佢唔話俾你聽啊，升定跌， 係啦， 即係你睇睇個。呢、這個意象啊， 係啦，同埋係啦個意象咯，完全喺個卦象裏邊咧所顯示出嚟嘅。咁好啦，若果係好似我哋依家嚟講，有啲讀者咧，即係追蹤我哋每日嘅嗰個卦咧，都已經係人數都幾多下嘅。咁啊，有人提出問題啦，咁啊，當然啦，有啲人問啦。咁我哋就喺呢一度用少少時間啦。咁啊，今日6月28日啦。咁啊，大家去天元解密睇翻我哋起嘅三支卦啦，本卦啦、互卦啦，同埋呢個變卦。咁第一支卦嚟講咧，就係叫做封山卦。封山卦嚟講係叫四大爛卦之一嘅。咁啊，四大爛卦嚟講咧，就首先一預測咧，就應該就會跌噶啦。咁啊，亦都好明顯啦，就睇到係點咧？今朝嚟講咧，就係升跟住跌。咁啊，徘徊之間咧，就喺綠色啊、紅色嗰度咧，就跳上跳落，大家都知噶啦。升到最多嘅時候去到64點，跟住一路插又插翻落去。咁啊，跟住然之後又跌。咁啊，跌完之後又升喎，因為點解咧？第二支卦咧叫做互卦，叫雷澤龜妹。雷澤龜妹咧，即係叫龜結或者叫色爛。咁呢支卦嚟講咧，亦都係叫吹跌嘅。咁啊，見到有段時間嚟講咧，就一路咧就喺度波動啦。咁我哋就比較少寫嘅，應該嚟講就是浩淡真詞。咁啊，浩淡真詞之後嚟講咧，第三支卦咧叫做咩咧？水澤節喎。係啊。水澤節嚟講咧，我哋叫做咩嘢？叫做節約啦。即係叫收藏啦，叫 saving 啦，咁樣 接見啦， 接見啦。咁其實一支係好嘅卦嚟嘅。咁咧就喺卦象裏邊嚟講咧，咁我哋咧就點樣寫法咧？我哋就寫股市咧個動能就充沛，獲利即可，不可貪慾。即係話佢升翻嘅時候嚟講咧，你就即刻要沽咗佢啦，就走啦。咁樣咁啊，成支卦嚟講咧，就整日嚟講咧就係跌升跌升，跟住最後係升嘅。咁今日收市嚟講咧，結果咧係升咗141點。即係同個卦象咧就好巧合，因為就啱啱琴日咧就有啲讀者咧，佢哋咧就喺我哋嗰個 Facebook 留言，就問我哋喂究竟我支卦點樣睇啊咁樣，咁我哋希望大家咧就話卦象嚟講咧睇到嘅嘢，你慢慢咧就會熟習咗，領悟到，咁然之後嚟講咧，你就大概咧可以就點樣攞嚟就參考啦。咁因為今日嗰支卦嚟講咧，若果係對呢個牛熊證嚟講咧，係一個相當好嘅時機啊！因為點解咧？佢波動嘅 range 嚟講咧，其實就喺80-200點之間啊，兩邊遊走啊。咁啊，有一啲 有一些股友或者逆友，那他們今天來講那個技術操作就挺好的。怎樣技術操作好呢？那他來講一開始的時候呢，他呢就將啲牛仔升到六十幾點嘅時候，將啲牛仔咧就賣咗佢。咁啊，跟住然之後咧入翻啲熊仔，啲熊仔跟住然之後咧，佢跌翻落去之後咧，佢又入咗呢個牛仔就等收市。 好似等我哋好似買盤賣酒地咁。 唔係呢個係其實係 博似博賣酒地， 其實真係唔係即係咁容易掌握嘅。 梗係啦，喂大佬， 唔係講少， 你唔係單隻技巧問題，仲有心理壓力喎，大佬即係一路 係好多時贏輸都係個人嘅心態。 唔係因為點解咧？我哋有啲客户有入市嗰啲都係嘅，因為點解咧？你要記住嚟講咧，若果你係牛熊證嘅話咧，你要 set 嗰個位啊，你要 set 個位咧，同埋要計算埋咧，你要買幾多？有啲嚟講話玩一兩張嘅時候，手續費都蝕埋嘅。雖然係可能都升咗六七十點 咁樣， 係啦，覺得贏唔夠。但我哋要記住一樣嘢咧，永遠咧，我哋就冇可能咧喺最高嘅點數咧，我哋去沽貨， 亦都冇 天氣穩足高位。 係啦，有啲人就係咁樣係高追咧，嗰啲就輸。點解我哋今日嗰支卦咧，我哋就係話咧，股市雖然係動力咧就充沛啦，但係獲利即可不可貪慾咧，就係話你去到呢個點數嘅時候咧，你好走啦，咁啊收市。 係啦，呢個意象就 呢個意象係水澤節，就係呢個意象啦。咁今日嚟講，點解我哋會？因為昨日有讀者即係入嚟我哋 Facebook 問我哋啦，咁我哋就攞今日嗰支卦咧，就同大家去解釋一下。咁啊，希望大家繼續嚟講咧，就我哋參考，希望咧就幫到大家喺個股市裏邊咧，唔好蝕咁多， 係 唔好蝕咁多先，係嘛？咁啊，有啲 即係三樣嘢。赌波、赌马、赌股市吓， 因为咧，因为 股市系咪赌啊？啊， 都算 赌，都系赌啊， 股市系赌，即系个另类嘅赌。 正啦，我哋叫 即系一个包装得好啲就投资，其实个本质就赌 啊。正偏财啊嘛，咁我哋讲嚟讲咧，就话都仲要睇下你自己本身有冇呢个正偏财运，或者咧揾一啲咧就比较上嚟讲咧。是我哋叫做咩咧？穩妥啲嘅一啲投資啦。咁啊，譬如好似最近嚟講咧，咁啊，中國大陸有啲網民咧，可能咧對經濟方面嚟講唔係太熟悉咧。佢話如果對呢個美國報復咧，就最好將我哋中國而家持有嘅美國國債咧就賣曬佢咁咁樣。咁啊，呢啲我哋就唔喺度講經濟啦。咁我哋咧就話俾你知係唔 work 嘅呢樣嘢。 點解唔 work？ 因為咧你賣曬，因為連我依家全球嚟講啊，國債嚟講個收息最穩定係美債啊嘛。 一年又唔知兩個好似。兩點幾 是最穩陣的嘛。咁你依家嚟講，因為點解中國嚟講要揸住嗰個美債呢？其實唔係淨係經濟問題嘛，大家都知噶啦，係嘛？咁我哋就唔喺呢度敘述，留翻啲經濟學家專家去先去講，好冇？咁我哋今日嘅。是不是講正題了黃師傅啊？ 係 生活娛樂就同大家咧， 多好多時間俾你講， 就 report 得十分，就咁十零分鐘。 咁因為點解咧？我哋今日要講一講咧，就跟住我哋帶落嚟咧，就會講翻一啲咧對上次接住落嚟咧，我哋講咗五行嘅病啦。咁我哋今日嚟講咧，就講一講啲紫微星佢本身嘅五行嘅屬性嚟講咧，喺個宅厄宮咧可能會出現一啲咩病症嘅，就希望大家咧就可以預防。嗱，咁我哋依家睇到啦。嗱，紫微宮咧，我哋紫微斗數嘅宅厄宮嚟講咧，我哋睇主星先啦。因為有三方會照咧，其實綜合咗咧就會有啲好複雜嘅病痛啊。咁啊，但係我哋喺呢度咧就最主要睇紫，即係最主要睇主星啦。咁啊，宅厄宮嚟講咧，如果有紫微星咧，嗱，紫微星本身係讀陰土啦。嗱，土嚟講啊，黃師傅有啲咩病症啊？ 咁啊，最容易見到睇到噶啦，喺畫面度都睇到啦，主脾胃。咁對消化系統啊，咁都有個影響喺度嘅。咁啊，呢個就係土性嘅五行。 係啦， 係啦。咁啊，譬如如果睇翻我哋嚟嘅天機，咁啊屬於陰木，咁佢係屬於五行當中屬木嘅。咁木咧，咁啊都係處於一啲肝啊、膽啊、分泌嗰方面咯。咁所以而家譬如不論我哋喺八字或者 紫微斗數裏邊 紫微本睇到啦。如果都係睇到佢個木出現問題啦，受傷、受衝克啦咁樣啊，咁啊簡單啲，我哋咁講咧就係話，佢個肝有問題啦。 即係我係啦。 咁啊，甚至乎我亦都有個經驗係試過咩咧？喺飛星喺九宮飛星睇到睇過有個有間屋佢入邊嘅東北位，咁嗰年咧就。我記得佢係五黃道，五黃就道不好似係前年嘅事，前年大前年嘅事。咁啊，原來佢本身佢嗰個東北位咧就有粒三仔星嘅， 即係我哋叫蚩尤星啦，或者 蚩尤啦， 三仔星啦。即係如果數字嚟講，三仔星咁啊，五撞三落去咧，咁啊，亦都係主個光有事嘅。咁啊，好不幸咧，咁當時佢屋入邊嘅細仔就真係光 can 係啦，咁啊，結果都係走埋添。 嚇， 咁啊，點解會話應細仔咧？其實亦都好簡單，睇東北近卦啊嘛，近卦為咩啊？近卦為都係為南啊嘛，咁啊為。咁我如果喺南當中嘅卦象喺近為近係細仔啊嘛，咁所以佢而亦都事實佢家中排 進勢。係邊個咧睇到噶？ 係睇到 嘅。哦，喺風水裏邊睇到 嘅。認到㗎，咁啊真係認咗落個細仔度。 可以睇到嘅。 咁佢好後生就三十零歲啫。 嗯。 咁啊，但係發現嗰陣都太遲啦，因為唔知好似話第四期嗰陣度，咁結果嗰年都喺年尾。嗰陣都走咗啦，都咁、我嘅睇埋落，譬如自家睇到啊，太陽 啦，陽火啦，就係、是、講眼睛啦，最主要係心啊，心血管啊， 心血管啦， 同埋冠心病啊， 係啦， 冠心病喺香港人嘅比率係相當高。 講多樣咪計埋眼咯， 眼睛啦，係啦，神經系統 啊，係啦，屬於依啲啦，係啦，神經系統。 武曲嚟講咧，就係屬於陰金啦，陰金嚟講，我哋就係講喺 氣管 啦、肺啦、上呼吸道敏感啦，嗰啲都係屬。 所以很多時候如果佢個金受傷嘅，佢咪可能有鼻敏感啊，或者哮喘啊呢啲咯。 即好似你頭先講開啦，講緊木啦，木嚟講咧主肝膽啦。咁、我哋見到有啲八字嚟講咧，真係木過多嚟講咧，真係患肝傾嘅，好容易患肝傾。 即木多就係肝， 木係主肝啊嘛。 肝木主肝。 咁佢木受傷，咁我哋成日都講緊五行要平衡啊嘛。咁佢過多。或者過少都是不好的嘛，咁過多咁即亦都係出現一個問題。 有一樣嘢嚟講，就啲用神缺咗咧，其實都會噶啦。譬如好似我睇過一個八字咧，佢本身以丁火為用嘅，咁、但係嚟講八字裏面就冇喎，咁結果係心臟病。 係咯， 但亦都可以咁樣講，即係缺嗰樣嘢咧，嗰樣嘢個病咧就會出嚟喺某年嘅時間。 尤其是如果佢係喜神， 係啦，尤其是喜神添，係啦， 尤其是喜神。 喜神。但係嚟講咧，若果五行嚟講係偏嘅咧，偏係一個五行比較強的話咧，嗰種病咧就好容易突顯咗出嚟，會咁樣睇咯。咁啊，天同咧就屬於陽水啦。咁啊，陽水嚟講咧， 水為腎啊， 水為腎啊，膀胱啊，排泄系統啊，天同。 係啦，咁啊，如果男性啊，可以話係泌尿科咯， 泌尿科前列腺啦， 甚至係啊，我亦都試過係原來係仲有咩咧糖尿啊。 嗯，糖尿病 系啦，糖尿因为同水有关嘛，佢都系液体嘛，或者二水不平衡啊，都会有嘅呢样嘢。 咁啊，跟住落嚟嗰个就系廉贞啦，廉贞系属阴火，咁啊阴火嚟讲啊属于心火好盛，即系个人好热嘅。咁啊廉贞嚟讲咧，我哋系讲妇科啦，咁啊好多时候嚟讲就系讲子宫癌啊， 系啦， 同埋呢个 循环女人病啊， 女人病比较多啲嘅，咁啊同属于系生殖器官比较多， 输卵管啦， 系啦，生殖系统嘅问题。比較多，譬如話你廉貞喺度坐喺呢一個鎮厄宮咁啊，如果你流年行政啊，如果係天盤都好啊，會正好多火靈煞嗰啲嚟講咧，就通常都係子宮有問題，即係我見咗好多好多盤，同埋咧，若果會唔到呢一個火靈啊或者一啲煞忌嘅話咧，好多時就會出現咗係咩咧？子宮嘅息肉啊。即係子宮都有息肉噶嘛，即係良性嘅有啲咁樣，咁比較比例上都比較多。咁啊，跟住下邊嚟講，我哋睇下另外嗰 下一張， 下一張啦。嗱，天府亦都係屬於陽土啦。陽土嚟講，最主要就係講胃啊， 胃、 脾胃啦，同埋口腔病啦。所以我哋經常見到嗰啲人咧，咁啊喺天府星，如果喺呢個鎮厄宮嚟講咧，通常都同佢講：喂，你唔好飲咁多凍嘢啊！你唔好食咁多啲生冷嘢啊，或者嗰啲壽司啊嗰啲要注重啲啦。係咪有一種叫做咩乳糖？即係台灣有一個乳糖不孕症啊，香港叫咩啊嗰種啊？即係飲啲奶類啊嗰啲嘢就好容易肚屙嘅，係嘛？ 哦，飲奶類肚屙呢個就 好多嘅， 中國人好多，我都唔得， 好多好多唔得㗎，好多都有㗎。 我就唔係屙大，我就 如果講到脾胃咧，嗱，我記得係有一次有。之前我講面上嗰陣咧，我有講到就係話個宅厄宮啊，咁啊宅厄宮就喺面上當中就係個鼻梁位。咁呢個位置如果出現一啲黑印或者一啲瘡咧，尤其是 有黑色一笪笪一點點咧，咁啊個胃係有事嘅。點解嗱？點解突然間我又講起依樣嘢？因為最近咧，我喺尖沙咀行街咧，就撞到一個好耐冇見嘅長輩。 嗯， 咁因為佢本身都而家好少喺香港嘅，咁啊啊，佢嗰日就自己行街咁啊撞到佢，咁咧佢好同佢喺傾偈過程當中咧，我就話：，我話你個胃唔舒服啊，咁啊，咁點解咁講咧？因為我就係見到佢個窄公就係有一點， 即係面上 係啦，就直接喺面上睇到嘅一點黑色嘅。黑咗嘅，好明顯嘅。 咁你指出嚟隻額弓喺邊度先得啦？ 係啦，就係呢個位咯，係啦，就係呢個位咯，鼻梁呢個位就一點。咁我睇咗佢嗰一點咧，就其實就唔會話太大嘅。咁成日喺面上講咧，越大笪嘅，譬如好似啲人胎印胎記嗰啲就冇影響嘅。啊，越細細點啊，好似啲物暗咧，嗰啲影響力就越大。咁、我話：你個胃唔舒服啊，有事啊？佢話係啊，呢排唔知做咩個胃成日都唔妥啊咁樣。我話你唔係喎，你快去 check 下好喎。我話你個側弓出現咗問題， 脾胃唔好啦。 係啊，咁樣咁啊，即係呢樣嘢都可以喺嗰、那個，即係除咗紫微斗數好或者八字好，有時我哋可以喺面上咧都睇得到嘅。 咁咧就跟住落嚟就太陰啦。咁啊，太陰星係屬於陰水，就主陰虛啦、腎病啦、生殖系統問題。女性嚟講咧，亦都係講生殖系統嘅 婦科啦， 係啦，婦科啦。咁啊嗱，貪狼嚟講咧，頭先阿黃師傅咧就講過啦。貪狼嚟講咧，依家最主要咧就真係講緊男性前列腺，即係貪狼啊。若果喺呢一個陣厄宮咧，好多時候嚟講就係前列腺有問題嘅。咁啊，另外嚟講咧，因為佢係屬於陽木啦，佢對肝膽。同埋呢個內分分泌系統咧，都會出現問題。咁啊，巨門咧，巨門係講緊口腔嘅，同埋咧就上呼吸道啦，同埋肺嘅。咁啊，一般嚟講咧，如果你話巨門嚟講咧，當年嚟講咧，陣厄宮嚟講啱啱咁巧走正巨門化忌咧，咁啊，通常咧就口腔咧就出現好多問題嘅，或者啊爛牙啊，或者口腔嚴重啲嚟講咧，有咽喉癌啊。口腔癌嗰啲咯，咁啊脾胃嚟讲咧就会麻麻地，即系次要啲嘅。咁啊天相嚟讲咧就系胆病啦，同埋筋腱啊，最容易出现嚟讲咧，因为依家香港人嘅都市病咧，就好多人咧都会有嗰啲打即系打 keyboard 打得耐嘅时候咧，啲手脚脚啊，脚趾啊， 甚至乎你攞电话 冇错，咁你自己翻去睇下，如果当年嚟讲咧，你流年行紧咧天相咧喺个陣厄宫嘅时候咧。就會出現呢啲咁嘅筋腱炎啊，或者個肩膊啊、脊椎啊， 硬係有啲痛， 係啦，會痛嘅問題啦。咁另外嚟講咧，又係天水係屬於陽水啦，咁所以嚟講咧，亦都係同呢個排泄系統咧有啲關係嘅。咁啊，跟住落嚟咧，天梁星即係屬於土啦，咁啊主脾胃亦都係，但係最緊要咧次要咧都係講緊咧女性啊乳房病，但係乳房病大家唔好搞錯喎，唔係淨係女性喎，原來男性都有嘅， 識過有男 比例上少咁， 比例上 少，但一樣會有 男性亦都有嘅。咁如果你自己本身嚟講咧，你睇到嗰、那個疾厄星如果出現呢粒咁嘅星嚟講咧，都要留意下呢一方面嘅。咁啊，發現咗如果乳房痛嘅話咧，咁都可以立即去揾醫生 check 一 check。咁啊，七煞嚟講屬於陰金啦。陰金嚟講咧，我哋又都係主，首先都係主肺嘅。咁啊，最主要嚟講咧，就係講緊呢個呼吸系統。但係另一樣嘢，七煞嚟講亦都代表敏感症嘅。咁我哋嚟講咧，就一陣間我哋或者會講一講咧啲都市病咧，其中一樣嘢咧就係濕疹同埋一啲皮不知名嘅皮膚病咧，其實就係七煞。如果你哋本身嘅天盤啊，或者流年大運咧，都見到七煞星咧，喺你哋本身嗰個疾厄宮，尤其是小朋友啊，咁啊要注意一下啦，注意一下嚟講咧嗰個敏感症。如果你話會照咗一啲煞忌嘅話嚟講咧，佢好嚴重嘅，可以去到咧，即係去到嚟講一笪笪噶，我真係我見過都。咁啊，跟住落嚟咧就係破軍啊，破軍咧就係陰水， 屬水嘅， 屬水啦。嗱，破軍咧就真係好主要咧，就女性嚟講咧就身體系統嘅病咧就好多。 呢個就直接到 位，呢個好直接到位嘅。咁啊，男性咧我哋就講緊陰虧啦，咁我哋就唔會講咩嘅，即係我哋講陰虧啦。咁啊，即係個腎臟咧就比較弱少少，甚至乎咧即係可能咧就係話經常都好多夜尿。咁你如果發覺呢個問題嘅時候嚟講咧，就快快我哋都係嗰句啦，快快揾醫生啦咁樣。好啦，跟住下一张 PowerPoint， 咁我哋睇一睇啦。嗱，因为我哋有啲副星嘅，有啲副星嚟讲，嗱，痛风啦，痛风嚟讲就系左副星啦。咁啊，痛风嚟讲，香港咧就好多老人家都会有，甚至好年轻都会有。咁啊，因为嗰啲系咪飘零啊，排唔到出嚟啊，系嘛？ 痛風啊嘛， 有啲係飲酒， 痛風應該係尿酸， 尿酸啊，尿酸， 飲啤酒形成 啦，係啦，尿酸啦，尿酸過多啊，咁啊，所以嚟講咧，形成痛風症都幾多嘅。咁啊，右拔星嚟講屬於陰水，陰水嚟講咧就係腎陽。嗱，文昌咧就係屬金嘅，咁啊香港嚟講咧，因為大腸癌都好嚴重噶，所以如果大家見到有文昌星咧，文昌可以化忌嘅，啊咁亦都可以話俾你知，同埋三焦病啊，咁啊三焦病你問下醫生啦嚇，我哋如果三焦病，跟住嚟講咧就係文曲星亦都係屬陰水嘅，咁啊如果一陣壓工咧，你會發覺咧個身上面咧好多啲斑啊或者痣咁樣嘅，同埋生殖系統，但係佢係同呢個太陰啊貪狼嗰啲生殖系統病咧比較上咧就冇咁嚴重。咁啊天灰同埋天月兩粒咧本嚟貴隱星，但係佢哋都代表咗乜嘢咧？陽明病。咁啊陽明病嚟講係好容易即係睇得到嘅，即係屬於火方面啊。 表面 睇得到嘅，點樣表面睇得到咧？譬如你見到一個人咧，佢哇成日都面紅，你以為佢面色好，原來唔係嘅，原來係火蟲，即係中醫所講咧係火蟲，同埋鹽多啊， 鹽症 啊。鹽啊，嗰個人嘅實體內嘅鹽咧係好多嘅。咁啊，天月星嚟講咧屬於陰火啦。咁啊，陰火嚟講咧，天月咧就反而咧就話痰比較多啲，即係話成日都咳聲咁啊吐痰嘅。咁啊，六全星嚟講係屬於陰土啦。陰土嚟講啊，亦都係講緊啊呢個脾胃病痰。咁啊，大家嚟講，如果睇睇自己嘅陣厄宮咧，有冇呢啲星咧，然之後對照翻，睇下自己會唔會係呢一啲症狀嚟講會出現。出現咗呢啲症狀嚟講，就快啲去揾醫生啦，好冇？咁啊，下一張我哋就都市人咧，就最容易患上嘅疾病嘅， 即係頭先講 嘅。係啦，我哋咧就下一節咧，我哋就會講呢啲都市病咧，我哋點樣去用一啲預防啦。咁我哋會請到一個叫做核酸大人嘅人咧，會介紹一下咧核酸究竟係啲乜嘢，同埋點樣去預防呢啲都市病。 好，下一節翻嚟啊。 好。